好，回嚟第二节啦吧。 第二节军事消息啊。 好啦，嗱，我哋都讲空军喎。嗱，第二节咧呢个呢单嘢咧就真系炒作得好行啊！近排就咧讲紧呢个 F-35 啊。嗱，呢个咧我哋之前未讲过以色列咧咪买咗50部嘅。 系啊，上一集有个 F-35 俾人撞凹咗。 系啦，咁我哋上一集有咩讲啊？俾雀仔嘛， 系啊，仲雀仔， 雀仔击中咗机身啊嘛， 系， 咁然之后咧就话整啦， 系， 咁佢哋就话，诶、哎，好似仲未整好啊， 系啊， 咁啊，点解啲俾雀仔整完都要搞咁耐咧？咁讲，咁于是咧有啲人就开始猜测，咦，其实系咪其实佢咪俾雀仔打中啊？其实佢会唔会系俾飞弹或者唔知啲乜嘢武器打中咗啊？ 我觉得阿叉石头， 阿叉石头， 系啊， 我以为。你话用嗰啲高射炮或者系用嗰啲咩机枪咁样 AK-47 嗰啲 啊？你有冇睇雷霆救兵咩？雷霆救兵攞支点四五佢打爆个虎式噶， 真系美国佬都要作嘢，真系冇啊大陆啊！咁所以咧呢架咧 F-35I 啊，之前咪讲过呢叫全能王嘛？呢架嘢叫做 系 啦，一啲嘅咁咧，依家咧呢部嘢咧就净噶啦。咁呢啲人开始喺度传啦，因为咧呢部嘢咧 F-35I 咧，佢哋话咧之前咧就曾经咧嗱据传啦都系。就话咧，曾经咧出过任务，就系炸叙利亚嗰个空导弹基地啊。 系 咁咧就当时就话咧系成功嘅。 系 咁咧就炸到地眼坦坦啦吓。咁然之后回航嘅时候俾雀仔打中嗰啲啦。咁咧而家咧个消息咧，另外调翻转讲咧，就话叙利亚咧嗰边就话佢哋咧就击中咗以色列嘅飞机。嗱，冇讲 F-35啊， 系 飞机咁样咯。咁啊入侵嘅飞机俾我哋击中咗。系啦，就冇个击落嘅，击中啫。 系 咁而家咧，嗰架机咧，事实咧系冇击落啦，即系飞到翻基地啦。 系 仲系完整啊， 系 少少问题啦。咁你话有冇机会系俾叙利亚最落后嗰只嘅系统咧，叫做 S-8 嘅防空系统，即系有个防空雷达加个防空系统啦吓。 系 咁咧，你话系咪 S-8 击中咧？就嗱两睇，第一个啲人讲法话，喂 S-8 咁鬼落后，你连 scan 都 scan 唔到。 几耐啊？越战时代。 哇，好耐 S-8，你谂下六七十年代 啊？即系越战时代。 系啦，好耐。你谂下而家已经讲到 S-400 咯，S-300都够咯。S-400啦，嚟紧咧俄罗斯出 S-500，我哋之前啲消息讲过啦，就应该系下年到啦吓，就出呢个嘅 S-500 啦咁样。咁你谂下 S-200边有国家用噶？都仲系你有用，你用仲要打得中嗱。我俾你扫到你都叻啦，你仲要打得中系咪？ 系咯，隐形 嘅。但系咧，有啲人调翻转讲，就系因为你嗰阵时用啲咧米波雷达，你用依家啲用啲厘米毫米噶嘛， 系 佢用得够大，调翻转咧就你个 F-35 就冇防到呢样嘢喎。 系咩？ 因为边人谂到你用几十年前武器嚟对付佢噶？啊，调翻转俾你阴翻。咁你话边单系中咧？我哋都唔知道。不过咧，我自己确信咧，其实。你话以色列使唔使用到 F-35 去攻击叙利亚咧？其实唔使，其实佢可以用咩？好多啦， 无人机啊 ，F-15啦， 十五 ，F-16啦， 系 佢使乜用嚟啫？佢 F-16都得噶嘛？ 佢 F-16 噶，F-15 啊 ，F-15佢有噶 ，F-15、16都有， 系咩？咁犀利噶 ？J I 啊，佢哋叫 I 啊， 系啊，咁你谂下佢使乜用 F-35？唔使，同埋咧，佢依家都应该要训练噶嘛？ 系咯， 我觉得就唔使，所以其实呢单嘢咧，我觉得都系似雀仔嘅，系啦。咁咧就下一单啦，下一单咧呢、這个 Alex 之前成日同我讲，就话呢个嘅 Northrop 嗰边咧，佢未佢未有架即系 X-47B 嘅嗰阵时， 系啊， 系嘛？咁咧而家啲人话咧 X-47B 咧佢劲啊劲在咧，因为佢系无人啦， 系啊， 咁同埋咧佢系可以降落航空母舰噶嘛， 系啊， 真系超级劲。你谂下降落已经大家见过我哋啲 video 知道有几凶险 啦，系个缩细咗嘅 B 嚟噶嘛， 系好劲。跟住咧，你谂下佢仲可以降落到，好啦，啲人就话，哇，咁嚟紧所有嘅无人机嗰啲嘅标都系佢中晒咁滞啦，系嘛，玩晒啦。点知咧，啱啱咧就有架叫 MQ-25 嘅无人加油机。嗱，其实 MQ-25 咧之前嘅任务就唔系无人加油嘅， 系 之前任务咧真系可以侦察同埋打击嘅， 系 我哋俗称叫拆弹一体啊嘛，即系如果你成日睇咧国语系咁讲嘅，咁咧而家咧就听讲咧个任务已经简单咗啦，因为可能冇钱啊。咁咧就得啦，冇人加油可以噶啦，咁样。咁咧，依家咧就听讲咧，落格就唔用，即系直头我气标，我唔做，就留翻俾嗰啲咩咧，波音啊、洛希马丁嗰啲做咯。 哦， 咁佢唔做啦。 波音执下手尾咯。 系啦，咁我哋就估， 反正冇乜单嘅。 波音可能即系呢单都要抢，即系冇办法啊，冇钱入啊，真系。咁咧呢单咧，我哋咧一班朋友就估计咧，落格咧就应该系因为咧费事，因为呢一单嘢咧。就嘥咗呢只机，佢、入其他标算啦。咁所以呢啲咧就冇肉食嘅标咧，我就唔入。咁算， 反正冇乜钱赚。 但其实落价依家冇乜单嘅啫，佢真系 B 廿一咯，系啊，200架嗰个单系大单， 同埋第六代 隐形系啦，第六代嘅隐形战机。 但其实佢第六代嗰阵自己佢仲要同洛希马丁争㗎嘛。 哦，系啊。 未赢㗎嘛。 系啊。 咁当然你都可以咁讲嘅，就算赢唔到可以一起做㗎嘛。 系。 其实都执到钱㗎嘛。 就分饼仔 啊。系啦。咁你睇囉，呢单嘢都系搞笑嘅呢单嘢。咁睇下佢会唔会有啦。好啦，咁下一个呢就呢个呢 Sub 啊。呢、这个就新宝啊，咁呢个咧就英狮战机嗱，我哋之前讲过啦，咁英狮战机咧，因为佢咧 A B C D 型齐晒噶啦嘛，嚟紧出 E 型，我哋上次讲过，你 F 都会嘅 ，F 咧就双座， 双座 ，E 就单座，咁依家佢咧就试单座机，咁呢个试单座机咧，就嗰个飞行员咧就好兴奋咁同人讲啦吓，我哋终于咧成功咧用超音速咧试过啦。问题啦，咁样咁咧，而家咧，我哋当然睇就唔系净系睇超音速个问题啦，即系其实佢纯粹就讲俾你听，佢试飞成功， 飞成功系啦， 试飞成功咯。咁同埋咧呢部嘢咧，我哋讲过噶啦嘛。其实咧 E 型咧，佢嚟紧咧仲会有好多嘅改进版噶嘛，例如话佢可以做舰载版噶嘛。 系 咁个舰载版点玩咧？就系、是、我哋上次都讲过，印度人咧嚟紧咧未有新航母啊。 系啊， 咁咧如果佢有新航母嘅话。佢系咪应该摆啲机咧？系咪净系摆米格29K 咧？ 系 suppose 就系、 是、原本系噶嘛， 啊、 但 系 佢一招标， 系 招标啲咩意思咧？ 即系唔玩，即系唔系俾俄仔玩晒咯？ 即系唔玩咯？喂，我可以你入标， 系啊， 但系我未必拣你噶嘛， 未必拣你。 咁于是咧就焗住咧俄罗斯咧，佢系咪要将佢啲米格29K 再整靓啲啊？ 哦，系， 即系唔好咧喺佢个副支裂座敷到跌啊， 系啊， 又唔好即系无啦啦又炒啊嗰啲噶嘛。咁咧变咗米格29K 系咪要再搞过啦啲嘢？好啦，然之后呢听讲啊 ,F18 系想标嘅。 系 系 ,F18 系想入标。但系你记住喎、哦、佢嗰个系滑跳㗎喎、哦。 系囉。 咁呢个 F18 都重重地㗎喎、哦。 好问喎、哦。好 问喎、哦。系啊慢慢地。其实个 F18 你有啲似 C15 咁嗰种嗰种重量喎。好好近嘅即系都好重嘅重型嘅。好啦嗱 ,F18 我唔好睇好啦。 系啊。 好啦咁有啲人话咦标风都得喎、哦。即系唔系阵风我哋讲，即系嗰个法国嗰部啊， 法国 法国嗰部阵风咧就都劲噶嘛，佢有个 M 型咧又系可以海度用噶嘛， 系 好啦，咁有冇机会咧？嗱，英狮咧又系其中一个，因为英狮我哋以前讲过啦，巴西嗰个咧就因为退役啦嘛， 系啊， 冇得玩啦， 系啊，退役 咁于是都要转噶嘛，咁啊转，咁啲人就话啦 ，E 型咧当然都会有啲空军会转啦嚟紧，即系话一啲东欧小国会转啦， 系 中欧小国会转啦， 集贵 全部小国都会转咯，大陆以前想买噶。咁当然又系买唔到，即系其实大陆买呢部嘢咧嘅成功机会率咧，应该系高过 F 16好多。 紧要啊，大陆有千十啊嘛， 唉，千十系嘛，以色列嗰部 系啊，买千 十系啦。咁我成日同啲国内网友讲，国内网友话唔系嚟噶，真系我哋中国自主研发噶，咁样唔紧要啦。即系我觉得似啫吓。 OK， 好啦，咁啊，英狮战机我就祝佢成功啦，因为呢部嘢咧细细部，但系战斗力都几好， 都几有 potential 嘅， 同埋呢部嘢唔贵啊嘛。 平系 啊，即系你依家可能个价钱你点涨你涨唔到 两三千万美金， 点解唔使过亿啦？咁你话六千零万，我谂依家都做到。 total 六千零万咯，机身二三千万搞掂噶。 但系佢胜在佢可以短起飞， 系会较轻， 好快系啊，好快就可以起飞啦。 轻啊， 系啦。咁另外咧就 F 廿二咧就嚟紧要进驻英国， 系 系啦。咁咧就点解咧？因为个威胁来自俄罗斯啦。 系 咁咧就一样噶啦。其实依家咧俄罗斯咧就基本上喺北约嗰个范畴揿到佢死一死噶嘛。 系啊， 即系揿到佢咧，基本上咧，你连波罗的海你过嚟咧，我哋都一定截嚟嘅。 吓 咁所以咧，基本上佢哋飞唔出波罗的海嘅。咁但系佢会喺北海度附近飞噶嘛。 系、啊。 于是咧 ，F 廿二咧就话：，哇，你依家英国啲机，你用台风啊，唔够抽啊， 唔够， 你真系唔够抽啊！你不如我 F 廿二入埋嚟啦。 F 廿二入埋 系啦。咁但系冇问题系 Alex 边个找先条数？ 系咯、啊，边个俾钱维修啊？ 我谂英国咯，英国找数。嗱，睇下边个揾边个啦。英国揾 F 廿二咧，就英国找数。F 廿二调翻转，翳你俾我入去咧，就美国找。但系你知道美国老性格噶啦， 一半一半， 一定系你找噶啦， 一半一半啦。 喂，你找住先，我之后俾你。 住数先。 系啦，咁所以英国要硬食。 咁即系惨，我要揾个前半国者去保护自己领土啊。 人世间嘅痛苦都莫过于此啊！真系，系嘛？呢个真系一万年嘅纸屋都洗唔干净， 床板夹乜乜啦，真系 真系惨。话讲呢个，我哋讲下一单。嗱，下一单又系搞笑嘅。嗱，呢个咧，保加利亚咧，以前系咪华沙公约国其中一个嚟噶？ 东欧。 东欧啲小国啦，又系嗱，保加利亚咧就惨嘅，点解？因为保加利亚你知，大家都估到佢踢足球都有轮都有几个球星啦，但系保加利亚都 而家好多红酒出咯， 系嘛？咁就佢啲红酒都麻麻地， 唔系因为以前未入华沙之前咧，都仲有好多酒庄嘅，不过入咗华沙之后咧， 充公晒， 唔系充公晒，因为个你苏联喺个 计划经济噶嘛， 系 咁计划咗你要做啲乜噶嘛， 系计划咗用边只提子， 唔系计划咗你做做边种咩种咩种啲咩做啲咩噶嘛， 系 咁你咁你做嗰啲嘢，你咪做唔到翻啲红酒白嗰啲嘢， 即系做唔到一种质素咯， 即系唔系做质素啦，资源调配唔到啦，咁你咪差咗好多咯。跟住罗马尼亚都系啦，咁罗马而家你自由翻嘅，咪可以做翻啲旧行业咯，因为其实佢 OK 嘅，佢个土壤同埋嗰个高度啊嘛， 系。个位度 咁，但系问题就系你都系 窄窄地嘅，佢咧 未搞掂 啦。而家咧个经济都唔系几好啦。咁咧保加利亚咧其实军费都低，咁所以咧 欧盟啊， 佢咧最惨就系咩咧？就系保加利亚咧依家系属于北加咗入北约，但系呢个问题就系佢用唔到北约啲机嘅。 哦， 点解咧？佢穷啊！佢买唔起人， 养唔起啦， 又养唔起又买唔起。咁佢而家好多机都系咧以前苏联时代嗰啲啊， 就似东德咁咯，以前 系啊，米格29咯，仲用紧。咁于是咧有个问题出现咗，就系咧据说有啲后生嘅保加利亚机师唔肯揸米格29啊。 系， 咁你唔肯揸米格29咁点啊？ 冇 啊，咁你唔揸你点飞啊？系咪？咁你都要飞噶，咪因为可能佢哋觉得咧米格29咧可能会跌落嚟啊。 哦， 你谂下你。苏联时期到依家， 佢惊个做一个寡妇仔做啫， 系啊，寡妇仔做啫，所以咧保加利亚机师唔肯飞咯，咁啊少了一单啦吓。咁你话唔飞咪计咯，因为佢保加利亚你嗱买 F 十六佢冇钱啦， 哦， 佢冇钱买 F 十六啊 ，F 十五都 更加冇啦， 大用途啦， 更加 对佢哋嚟讲系咪旧机，即系买 F 十六啦，老实 系啊， 好啦 ，F 三十五唔使谂啦，直头冇钱啦， 系啊， 咁佢冇乜选择嘅啫，好啦，你会唔会买歼十啊，大陆嗰只啊？会唔会嗱？然之后你调翻转谂，佢会唔会买苏联机啊？唔系，俄罗斯机啊？ 我谂都买唔起嘅，暂时 唔系啊，北约唔俾佢买啊。 北约俾佢买， 北约噶嘛？咁点会俾你买咧？嗱，你又冇得买翻米格29啊，最惨。 冇啦。 哇，我怀疑佢依家维修零件咧，人哋会俾你嘅。 系。 但系卖新机咧，人哋会浪价咯。 系啊。 咁你又系买唔起啫嘛？ 咪乌克兰买咯。 所以惨咯，乌克兰自己出货出唔切， 喎 坦克未就係俾中国自污啦出唔切啦嘛，佢有单出唔切就真係惨啊，真係。好啦，另外呢就呢个美军啊就加速建造呢个维珍尼亚级潜舰啊。咁呢个呢就原本佢哋有个 schedule 嘅。係啦，如果 schedule 呢就应该一年一艘，咁但呢而家呢佢哋应该係觉得呢喺太平洋呢中国崛起得太快啦。咁咧，同埋佢啲盟友咧，實在好需要。例如其中一個咧，佢潛在嘅盟友咧就印度嘛。 係， 因為印度唔係盟友嚟嘅，但係其實印度係好有機會嚟緊同美國一個好大合作咯。因為你知嗱，而家咧我哋嘅偉大嘅祖國係咪有一帶一路啊？係，一帶一路其實最重要經營嘅一個就是南海嘛，一個就是印度洋咯。 係， 咁你諗下印度洋咁，大陸最中意出咩咧？就係出潛艇。咁啲潛艇咧，據說咧已經整到咧095咯。整个095、096噶咯，依家咧就服役紧就093、094，其实咧094咧都系近排咧美国啲卫星发现佢，咦，好似唔见咗一两只啦，咁啊即系开始出动啦吓， 哇，即系唔 即系可能开始就已经游弋紧呢个嘅太平洋噶啦， 系 或者唔觉意去咗啲印度洋啦，咁咧就依家大家估，咁而家美国整多啲维珍尼亚级呢只攻击型潜艇嚟嘅， 系 咁会唔会咧主要系针对大陆咧？我觉得系，但系你话佢有冇机会针对俄罗斯都有机会，即系例如可能。逐隻 mark 住咯，北方之神啦 ，mark 住佢哋嗰啲嘅一啲嘅攻擊型嘅潛艇或者一啲嘅核潛艇啦，即係嗰啲彈道導彈嗰啲啦。 即係新一輪嘅軍事競賽喎，而家。 其實我覺得美國就唔算嘅，因為其實你知道美國要養住呢啲咩軍工咧，其實佢哋 keep 住出新嘢啫嘛。嗱，嚟緊咧，我哋之前講過咪出哥倫比亞級啊， 係。 咁所以你諗下，嚟緊又出哥倫比亞級啦。去取代俄亥俄级啦， 系 而家又做好多维珍尼亚级啦，嚟紧取代洛杉矶级啦，咁所以咧就美国军工咧就不停揾钱啦，可以 哦， 仲要依家仲要益埋起围墙嗰啲人，哇！真系特朗普真系好多老细，真系好啦。另外咧呢一单咧就讲紧咧大陆咯，我哋讲解放军啦都要，解放军咧听讲咧佢嚟紧有新厂啊，咁咧就新厂咧嚟紧咧就起新嘅潜艇啊，呢个核潜艇咧就叫096啊。 咁型嘅潜艇， 诶，呢个设计图嚟嘅啫，你唔好信，唔系咁样嘅应该， 哦， 因为冇龟，个龟背应该会再劲。 我成日都觉得呢啲似电影嗰啲道具， 应该假假地嘅呢个。咁咧就大陆咧嚟紧咧就会出呢个096啦。咁096咧呢部嘢咧就应该咧嚟紧咧射嗰个嘅巨浪三啊。大家如果有熟嘅话，巨浪一、巨浪二、巨浪三，巨浪三听讲咧就射到14000公里嘅， 系 好劲嘅。你如果射14000公里咧，你就同美国睇齐嘅咯， 系 即系你同美国、俄罗斯睇齐，就即系咧呢个世界就有美国、俄罗斯同埋中国咧都可以射到覆盖全球， 系咯， 全球到点咧？你只要喺渤海湾射都射到美国噶啦。 哇， 系咪好劲啊？即系你唔使出门口噶，喺自己屋企门口就得噶咯。 哇，真系 几恐怖！而家就唔系，而家咧大陆要点样先射到美国咧？就系、是、听讲咧，就要去到关岛出啲，就大概近夏威夷啦，你就可以辐射晒成个美国咯。 系，仲未得， 但你要出到好远。 哇！ 你谂下去到第二岛链、第三岛链啦。 系啊， 咁而家唔使，屋企门口都得。咁所以咧，依、這个咧就睇紧嚟紧做啦。已经咧有啲卫星咧，就喺上空咧，除咗影到厂之外咧，就有啲人影到咧嗰啲 pass 啊，直头咧影到一个圈啊， 砌紧落嚟。 咁你知嗰啲圈咧，其实就系个潜艇嗰个壳嚟噶嘛。 系啊，砌紧落。 跟住就计个壳几长咯。 哦。 佢哋计咧个壳咧，原来咧系有16米嘅。 哇！ 系啦，16米。咁佢哋就话16米，即系讲紧几多咧？16米咧，而家啲大概14米啦。 即系阔度。 系啦，16米，再加4米嘅龟背。 哦， 咁即系可以装20米嘅弹啦，咁20米咪就系射嚟嗰巨落山啦。 哦， 佢哋咁计嘅，系啦，于是就估咧大陆啊整紧呢个096，系啦，咁啊唔知真定假啦，咁啊即系大家估下啦。咁另外一个咧就哇正啊呢个哈尔移动城堡，大家有冇睇过啊？ 有 哈尔移动城堡，咁咧依家咧解放军咧就有一个移动城堡，但系佢哋转游嗰啲转井系咪啊？转油井嗰啲叫做， 系啊， 啲转油井平台 都系咁啫嘛，都系几个浮塔，跟住之后注水，就等佢浪翻落海底啫。 跟住然之后就有一个好巨型嘅转啦，咁啊转到好深啦，9000米啊咁上下。咁咧就基本上咧，依家呢个转井平台咧，已经成为咗大陆嘅咩咧？扮系民用，其实就军用嘅。 系 咁嚟紧咧，佢咧就会喺南海咧，总之佢觉得边块地咧重要或者争议咧，就摆个油台落转落去， 系 唔走噶啦， 系扮转。 就有咩事咧？就话你袭击我哋我国嘅人民，或者伤害我哋嘅感情，我哋就搞你啦。 即系插旗， 系啦插旗。咁咧，依家咧就用咗呢个做哈尔移动城堡啊，入边叫南海移动城堡。佢应该咧呢嚿嘢喐得噶嘛？ 佢抽翻水出嚟可以喐得嘅， 喐得噶。咁所以咧，依家咧就大陆，总之你见到边度有咧就过去噶啦。我哋估啦，开始估啦。嗱，佢越南咧之前咧就喺佢个东海岸就插咗个啦。 系。 咁嚟紧仲喺边度插咧？嗱，咁可能喺马来西亚附近插啦，印尼附近插啦。甚至乎菲律宾玩嘢未？菲律宾插，但菲律宾依家嗰个唔玩嘢噶嘛，好 friend 噶嘛，同习近平。 系， 暂时唔会插过去，所以咧，基本上咧，就佢见到边度有争议就过去插噶啦。咁大家咧就估呢个嘢咧就唔系真系攞嚟转油嘅，就唔系民用嘅，就军用噶啦。咁啊预咗咁啦，咁附近可能有军艇会喐噶啦，系、哦、啦。 但系嗰嚿嘢会搞独立噶？ 嗰嚿嘢搞独立啊？ 系啊，英国试过啦，咪有个岛呢啲，咪搞独立咯。 但系解放军唔同英军、啊。真系会搞你嘅喎，咁啊，嗰啲叫做咩啊？食君之禄啊嘛，担君之咩啊嘛，好啦。咁另外一个咧就呢个东海航空兵啊，嗱呢个咧大家如果熟嗰支解放军咧，佢系有几个噶嘛，即系佢哋系有北海舰队噶嘛，东海舰队同埋南海舰队噶嘛，咁佢哋咧有啲叫海军航空兵噶嘛，即系隶属于海军嘅一啲嘅空军啊， 即系航空母舰咁啫。 系啦，咁啊海军航空兵啊，但系佢就真系陆基嘅呢啲，陆基嘅就唔系真系 咁得意 航空母舰嘅， 即系将会摆航空母舰啊。 因为唔同啊，因为咧你。美国就航母舰啦，咁你就梗系可以航母舰上面飞啦，但大陆得假啫嘛，系咪？咁佢但系其实佢沿海咧啲基地咧，佢嗰啲叫做海军航空兵好多嘅，唔系净系得空军嘅。咁咧呢、這个东海航空兵咧，近排咧就将咧两边咧有个整合，咁整合咗之后咧，而家咧个东海航空兵咧就大咗好多。嗱，以前咧就大概咧得每边咧有20几架机，而家合埋咗咧，听讲有50部。 系， 咁50部咧，全部对边咧就全部对冲绳。 哇！ 于是全部咧冲绳嗰边啲机咧就对大陆咧50几架机。咁咧原来咧日本有个策略嘅，日本咧就话如果你出1部，我出4部。 哦， 而个问题就嚟啦，嗱，如果大陆出50部，日本要出200部啊， 系冇咁多啊， 就啱啱用晒啦。 F4用埋咯，几多要？ 系啊，就啱啱用晒啦，咁就消耗嚟啦。咁、哦、所以咧。就呢个睇下大陆嚟緊系咪真係玩到咁串啦，係啦。咁呢就另外讲一单啦，就讲呢个 001A 啊。即机海效应啊。 係啊，机海。嗱 ,001A 呢单呢就又係嗰句啦，台湾叫002嘛。咁呢个 001A 呢呢部嘢呢嚟緊呢就要我哋要配备好多嘅船俾佢㗎嘛。 即吸皮个亚良价好喎。 係啦类似。咁呢架嘢呢你预佢大概6万吨到啦个排水量。 係。 65000啊 ,6万攞预6万到啦。咁呢架嘢呢上面可以装到几多呢大概呢嗱新聞我睇南华早报讲㗎咋。南华早报话可以载到40几架喎。 但我唔信啦， 唔得啊！ 我觉得最多30架， 苏33唔系好大架， 重型啊嘛，30架咯，我觉得。好啦，我当你30架啦。好啦，然之后佢除咗摆30架之外咧，嚟紧咧就嗱鹰眼嗰种嘅空警600咧，嗰啲未上得噶吓，因为呢部冇弹射噶，唔上得噶。啲、哦、人话哇，佢依家个配置咧就系055，我哋讲过啦，万零吨噶嘛，嘅嗰个驱逐舰，嚟紧咧佢哋话据说会配两只。跟住咧就052咧6000几7000吨嗰个嘅驱逐舰咧又会摆两只，然之后咧有一只攻击型嘅核潜舰，同埋奶妈，奶妈就是我哋上集讲嗰、那个， 系 即系有50000吨嗰、那个。 咁多奶妈 系啦，咁你就咁咯。咁但系咧有个致命嘅问题，知唔知 Alex？ 个致命问题咧就唔系个奶妈慢咯，今次 系 就是、奶妈咧啲武器鸡 啊， 咁佢咩咧？原来佢冇防空导弹噶嘛， 或者机关枪， 佢系得机炮嗰啲啦。咁、 哦、 於是咧冇防空导弹过咧，啲人就话：哇！如果万一打仗嘅时候，人哋咧除咗打你航母舰之外，打埋你嘅奶妈咧，你又顾得航母舰就顾唔到奶妈喎。咁你点算咧？嗱，美国嗰啲唔系噶嘛，美国啲系有海麻雀嘅嘛。 系啊， 咁啊自保咗少少都可以。但你冇个海麻雀都冇噶喎。即系你红旗九、红旗十嗰啲全部冇噶喎。嗱，佢系咁嘅，佢预备咗个位，但死都唔装，唔知点解死都唔装。咁所以咧。嚟紧就睇下奶妈会唔会成为佢哋嘅罩门啊？ 我想睇下五部一齐喷墨会点咯。 唔系啊，你知唔知佢哋近排啊，调翻转佢哋买柴油发电机俾翻俄罗斯啊？ 系嘛？ 呢单有机会再讲啊。呢、這个 OK 好嘛？好呢节嚟到呢度先。